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让唐三活下来，小五选择了和唐三母亲一样的方法，牺牲自己。在这一刻，小五那巨大的红色磁场产生的绝对静止正在逐渐减弱，首先恢复的是范围内所有人的意识。看着那血红色的光彩，所有武魂殿高手都惊呆了。小五身上释放的光彩太强烈，以至于他们根本就无法看清小五的样子，但在他们心中却已经能够想到此时他在做什么。十万年修为，那可是十万年的修为。胡列娜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在头部魂骨的作用下，他的视力要比其他人好得多，而他看到的也正是小五注视着唐三的眼睛。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尽管释放的是血红色光芒，可在眼眸深处那浓浓的爱意却仿佛能够灼烧人的灵魂一般。紫黑色的血液不断从唐三胸前的伤口处涌出，那是属于八蛛毛的毒液，而他身上的其他地方伤势在那暗红色的血焰笼罩之中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恢复着，尤其是已经消失的右腿竟然围绕着原本的蓝鹰皇右腿骨逐渐生长出来，呈现在这些武魂殿高手们面前的是一场奇迹上演。唐三的眼睛重新有了神采，他看到的也只有那双眼睛，那双充满爱意和悲伤的美眸。唐三想要挣扎，他的眼眸中充斥着无尽的痛苦，他当然明白小五在做什么，也更加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可是他无法阻拦，他根本无法移动，只能眼看着这所有的一切正在朝着他最惧怕的方向发展。 不，不要，小五，你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尽管唐三的计算能力很强，可这一刻眼前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计算范围。原本应该为他人生画上句号的一次计划，却并未令他的生命终结，而他最想保护的人却全身沐浴在血液之中。唐三的全身不断传来麻痒的感觉，整个人仿佛灵魂出窍了一般，他的内心充满了抗拒，可却怎么也无法阻止眼前发生的一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五的身体在自己眼前逐渐淡化。小五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因为他的生命力已经完全用来燃烧着身上的血焰，但他那双血色美眸却仿佛如泣如诉一般向唐三诉说着自己心里的爱意。连唐三都不知道小五此时所使用的方法和当初他母亲用的并不一样，小五用的是一种更为霸道的方式，而这霸道却只是针对他自己，这种方式叫做献祭，将自己献祭于唐三。唐三毕竟不是当初的唐昊，他还没有接近封号斗罗的实力，不可能吸收十万年魂环，小五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去这样燃烧自己的生命力来完成眼前这一幕。献祭不但是献祭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是献祭自己的灵魂。为了能让唐三成功地吸收自己付出的魂环，小五在整个献祭的过程中，连自己的灵魂都已经融入到这魂环之中，将自己完完整整地给了唐三。在这种献祭的情况下，不论唐三的实力有多少，不论他是否达到了魂环需要的等级，这十万年魂环与他的融合都会绝对成功。只需要他的等级达到相应的程度，以后就可以继续提升。而小五的结果是，永世不得超生，有可能连恢复的机会都没有。胡列娜这时已经吃了，他突然发现和小五相比自己是那样的渺小，他完完整整地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唐英为了他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自杀取骨，他为了唐英可以燃烧自己的生命献祭魂环， 这是怎样的爱才能让他们彼此如此付出？我怎么可能跟他相比呢？我输了。 闭上双眼，胡列娜已经不忍去看，她内心之中最柔软的地方被不断的强烈痛苦撕扯着。这时候，小五再次低下头，那已经渐渐变得透明的唇又一次落在了唐三的唇上。唐三能够感觉到的只有淡淡的温热，却没有任何触感。一圈跳跃着的血焰围绕着他们身体静静地律动着，唐三体内的魂力正以极其恐怖的速度恢复提升，皮肤表面蓝、金、血色三种颜色光芒不断交替闪耀，背后的八蛛毛竟然一点一滴地生长出来，就像他那已经重新成型的右腿，就连胸口处的致命伤此时也已经完全愈合。唐三的心脏开始有力地跳动，两个庞大的身影出现在了树林边缘，但那血光的范围尽管是他们也无法靠近。他们是小五最好的伙伴，他们当然看得出小五在干什么。泰坦巨猿仰天怒吼，巨大的冲击波从他身上骤然爆发，大片的树林在他身上狂野的气息中化为齑粉。天青牛蟒不甘地注视着小五。 小五，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或许是感受到了他们气息的存在，小五缓缓地偏过头看向大明和二明。他用自己那充满微笑和温柔的目光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也就是那一瞬间的注视，他将先前发生过的一幕幕通过精神烙印在他们脑海之中，然后低下头埋首入唐三的怀中。小五的身体渐渐地淡了，澎湃的血焰之环骤然回缩，刹那间唐三身体爆发出了一连串的爆鸣之声。就在小五身体渐渐消失的同时，唐三身上原本的五个魂环逐一出现，而那血色的第六环也在他的身体周围凝聚。同时一道血光骤然照射在他左臂上，一个红色的臂骨光影一闪而没。就在这时，小五那已经变得极其稀薄的身体骤然凝聚，就这么化为了一个红色光球。光芒渐渐暗淡，外面的色彩一层层剥离，一只只有巴掌大小的小白兔静静地躺在唐三胸前，他的气息正一丝丝地远离自己的身躯。 小五， 凄厉的不似人生的悲嚎从唐三口中爆发。这一刻，实力的任何进化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了意义，他的心在颤抖，他甚至已经忘记了周围那些逼死小五的刽子手。看着小五那最后一丝气息正在消散，那空洞的失去了灵魂和生命的小小躯壳，唐三的心都碎了。同样的悲鸣也从两位森林之王的口中发出，强大的气息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吹散了武魂殿的高手，他们近乎是疯狂地扑到近前。突然，唐三的目光凝聚了一下，因为他在自己身上还看到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朵花，一朵美丽的大花，在小五化身为兔子的同时滚落在唐三的身上。几乎是第一时间，唐三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拖住小五所化的小兔，另一只手飞快抄起那朵绚丽多彩的相思断肠红，将它的花瓣小心翼翼地送到小五嘴边，轻轻扒开他那已经化为三瓣的唇，让一片花瓣进入其中。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尖比金石的花瓣一入小五口中，立刻化为了汁液。相思断肠红是小五摘下的，哪怕他已经失去了人形，哪怕他生命与灵魂都已经剥离，可他的气息还在，也只有他的气息才能令这仙品中的仙品为之融化。看到这一幕，唐三原本绝望的心重新升起了一丝希望，小心翼翼地转动着那相思断肠红的花茎，将一片片花瓣送入小五口中。不论是泰坦巨猿还是天青牛蟒，此时都小心翼翼地将他们那巨大无比的头颅凑到唐三身边。虽然他们不知道唐三在干什么，但相思断肠红的气息他们不止一次从小五身上感受过。 他们都明白献祭，也都明白献祭之后的结果，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也都残留着那么一丝希望，甚至顾不上去为小五报仇，只为了期待那渺茫的奇迹。而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随着一片片化为枝叶的相思断肠红流入小五体内，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芒开始出现在他身体周围，原本已经完全枯竭的生命力竟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小五垂死后只有巴掌大的身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在那金红色的光芒渲染下，他原本已经暗淡的毛发重新恢复了光泽，晶莹的仿佛一根根水晶丝线，闭合的双眼渐渐睁开，伴随着生命力的恢复，小五的身体不断地产生出一股股庞大的生命气息，将他燃烧着生命力时所破坏的身体快速地修补。相思断肠红有起死回生之效，本身又是小五采摘，再加上小五即将死去时完全是为爱付出，他与这株仙草顿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被硬生生地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的身体一直成长到尺余长才停止了增大，一株相思断肠红很快就被吃完了。唐三的心在颤抖，眼看着小五生命力的恢复，他死寂的心重新恢复了几分活力。 小五，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啊！ 化为兔子的小五自然无法回答他，但那重新恢复了光彩的兔眸渐渐闭合，沉沉地睡了过去。轻轻地将小五搂入怀抱之中，唐三吃了，就那么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知道相思断肠红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想要将效果全部发挥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就那么抱着小五坐在那里，整个人像是痴呆了一般一动不动。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也就这么陪着他坐着。小五能否吸收完相思断肠红的药力清醒过来恢复正常，是他们期待的下一个奇迹。武魂殿的高手们悄悄地退去了，小五已死，他们谁还敢再来触怒那两位星斗大森林的王者？可是他们却并不知道，一颗充满仇恨的种子已经彻底在唐三心中生根发芽。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连七天，不论风吹雨打，唐三就那么痴痴地坐在原地，痴痴地看着怀中的小五。小五身上不断闪烁着金红色的光芒，他的毛发变得越来越亮丽，淡淡的光芒每一次闪烁都牵动着唐三和大明二明的心，他们都在等待，等待着小五醒来。唐三多么希望再听到小五叫他一声哥哥，呼唤他的名字。枯坐了七天，唐三的神志已经有些模糊了，但他仍旧坚持着坐在那里，仿佛他只要略微移动一下，小五就会受到伤害似的。突然，轻微的蠕动将目光呆滞的唐三惊醒。七天过去了，他怀中的小五终于动了，金红色的光芒不再闪烁，银白如玉的毛发覆盖，长长的兔耳朵搭在背上，那双红色的兔眸缓缓地睁开了。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从小五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别看只是一只兔子，它此时散发的生命气息甚至不比体型庞大的泰坦巨猿二明要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